认识他也好几年，看你看身边好朋友都有好姻缘，只剩下我，只剩下你，还继续空手还有一段十八年。有些事情